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哪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 飞雪连天，孙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徐冉，差点说成我是于浩。 您的这个断句啊，朋友可以稍微的练习练习啊。 谢谢于浩老师， 还是写的就是确实读出了我写的这个味道。 你写的主要是太好了， 啊、是不是？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8:45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982。北京青年广播啊，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实时的互动。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直播，并且呢和我们互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所有人鼓掌。 鼓掌，这是我们最热闹的一个时刻了啊！首先给大家、 哎、后面还热闹 是吗？好吗？我是这一时段啊。 那是的。 好，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吧。 谁呢？ 他们有一位老朋友，有一位新朋友。 先说 老朋友，就是我们的徐冉，欢迎徐冉。 徐冉导演，欢迎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演员。 你好。 我们演员薛伟，欢迎。 欢迎薛伟。 大家好。 新朋友，对准话筒啊。 嗯，稍稍近一点啊。 对，我们这话筒声音不够大。你要亮出你的声音， 我可以了吗？ 啊，这样可以了。 好，我重新介绍一次，我是薛伟。 啊，薛伟好， 非常感谢啊、我们一个新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是、邀请二位来呢，今天主要是看我们的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的环节。今儿我们演的这个可热闹了，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对。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这么一个桥段， 背景介绍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哎呀妈呀，做主控能支配你的感觉，太好了。来吧， 我以前说的话这么少吗？怎么都是副，就是坐在这个位置说的多。 那当然了，你原来才知道我工作量这么大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是这样的啊。至尊宝在和香香的订婚宴上，香香是谁呢？就是牛魔王的妹妹。遇到紫霞了， 尴尬了。 牛魔王当着至尊宝和群妖的面就向紫霞求婚，而且拿出了月光宝盒。至尊宝呢，为了得到月光宝盒，使眼色让紫霞答应他的求婚。在紫霞要斩杀至尊宝的时候，至尊宝说了那一句这么多年来的谎话，特别的感人的一句谎话。 所以在一会儿我们最后一个环节今晚戏中戏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今天究竟谁来扮演至尊宝，谁来扮演紫霞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在盒饭 Live 上，或者是 这两个角色跟我都没关系，我觉得 你放心吧，不会是你的。一个帅一个美的，是不是？ 好的呢。 重量级的牛魔王， 我也好嘞。 哇塞，徐冉，我太喜欢你了，你知道吗？ 演小甜甜什么的， 他每次都能说出我心中特别想说但不方便说的话。 可以演铁扇， 我演铁扇、你扇得动啊？ 特别棒，这个新嘉宾非常棒，特别上套啊！ 有小甜甜，牛夫人嘛。 哎，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可以试一下啊。 说回这个今日的美剧，网剧每日榜单，把我吓的呀呀！ 今天来，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每日榜单第一位，来于浩晴，我给你纠正一下吧，让你顺一顺。 第一部网剧叫《河神》， 嗯， 播放平台在爱奇艺， 嗯， 单日播放量2980万， 嗯，这个最近很火 啊。这个《河神》呢是根据天下霸唱的著名小说《河神一鬼水怪谈》改编而来， 嗯， 这个片子它讲述了呢民国年间的天津卫， 嗯， 水患频发， 嗯， 河中呢怪力乱神之事不绝。那么河上警察队队长叫郭德友啊， 嗯， 深得师傅老河神的真传， 嗯， 一手点烟变冤的绝技告慰了冤魂无数。漕运商会会长李启死于河中，郭德友被负这个嫌疑，与会长之子丁卯、青梅竹马的女伴顾影以及天津市政府秘书长之女肖兰兰一同要查清此案， 嗯， 发觉种种诡谲的迹象都指向了20年前的那么样的一段往事。 有 当时啊，一个叫做魔古道的邪教组织肆虐经济一带。20年后，郭德友和丁卯再次发现了魔古道的踪迹， 嗯， 郭德友、丁卯、顾影、萧兰兰这四个人为了阻止魔古道的复辟，卷入了一桩桩惊悚离奇的案卷当中。 嗯，其实这一部剧现在可以说我们看播放量也能看得出来哈， 3000万的，开玩笑呢。 居然这个片子你看了吗？ 看了， 我看了第一集。 哇，啊，你看我就知道 特别棒，你知道吗？ 有人说阅卷无数，他是阅片无数。 这么闲吗？ 我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就是这个 回事儿。 这个项目， 人家工作， 然后是好像是前 稍微近点，居然哈， 今天就播放量破亿。啊，相当于 单日播放量 2天半 啊，一共总共是吧？ 对对对，他现在上了有4集， 嗯， 就是有4集，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这个戏制作非常精良，相当于你看现在市面上 再近点呗， 啊，就 离话筒再近一点， 这个市面上最近的这些网剧里面啊， 嗯， 就是。嗯，就是你看那个整个的那个制作水平， 嗯嗯， 它是可以堪比电影的一部剧。 那真是好高的 评价。因为它的监制是陈国富。 哦。 就是你看之前《寻龙诀》， 嗯， 就是《鬼吹灯之寻龙诀》。 嗯，他好像比较爱拍这种题材是吧？监制这种题材。 就是如果有他监制的话，他整个戏的那个制作的。对他整个戏的那个制作的阵容啊，水平都会很强大。 嗯， 这部戏呢，我觉得他是相当于，他把钱都花在制作上了，因为没有什么 演员没给钱， 就是那演员都新人，你也不认识 啊， 对吧？然后就都花在了制作上，特别好，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嗯， 我看了第一集啊，他整个那个祭河神的那个场面，其实不是很惊悚，但是就是 惊悚， 对，不是很惊悚。 念了30多年经书了， 我吓了一跳，我还觉得说怎么那么有文化，听不太懂。 不要暴露我的年龄 啊！继续说。 然后就是，但是就是说，还是挺那个，就是说，还是有一点点诡异和有一点点， 哎呦，会觉得恐怖吗？就看起来 不太 恐怖， 他会对其中的一些 老勾着你 恐怖的东西会。就是说会做一下遮掩嘛，不会让你觉得很血腥暴力， 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难受哈。 他走玩是心理这块吧，是吧？ 这里面如果我没记错，是不是有那韩雪呀？徐然， 韩雪 就是那个 没有， 这里面没有韩雪 人。 哦， 好吧，说完这个2000多万的，咱们再来看看1000多万的。 好，来给大家介绍第二部今天要推荐的网剧，叫《少林问道》。这个呢是一个，你听这名就可以听得出来， 啊， 它是一个古装的武侠剧。对对对，它讲述的是什么？在明朝嘉靖年间呀，嘉靖帝昏庸无能，朝廷呢被严党把守，内部朝政又十分腐败，沿海的倭寇也横行，那整个朝野都被牢牢掌控在了严党党魁兼相，这个， 严嵩。 对。严世蕃的手中， 严嵩之子啊， 对，你特别理解我。明朝呢，于是这个时候就危在旦夕，然后少林寺观海方丈隐居达摩洞之后，少林僧众，哎呀，我心里既忧心国难，又对自己的前程也是一片迷茫。这个时候少林新收的一个俗家弟子，他叫程文道，还有一个高建雄，还有海大力和严氏父子呢，刚好这两拨人之间他是有灭门之灾的，你知道吧？ 那 灭门之仇，对，但是又因为这个天分啊非常的高，就被安排到了这个达摩堂药局还有般若堂苦修武功医道和禅学。 啊， 你一听这个， 各个英雄的这个角色和属性就已经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你一看就知道这是要拯救 天下拯对拯救苍生的这样的一种组合哈、 嗯。 那为了达到控制少林为己所用的这个目的，这个严世蕃呢就借平倭之名，干脆就调走了这个少林武僧团， 嗯、 又勾结了少林的叛徒风头徒，霸占了少林、 嗯， 把一方禅林净土干脆就是变成了人间炼狱啊。那这个练功有成，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这个程文道这几个人呢，在观海大师的暗中帮助之下， 嗯、 带领着少林僧众和这个风头陀还有严党不断的周旋、 嗯、 最后呢是铲除了这个少林的叛徒风头陀的、 嗯、 而且还协助朝中的正义之士，最终是扳倒了严氏父子、 哦、 他讲了这样就是古装的武侠剧吧，可能有就是这种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找来看一看啊。 嗯， 嗯，一类题材。 说这个历史这块刚好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啊，就叫 什么 丝绸之路 啊， 包括很多一些历史的角度去看中国历史的、 嗯、 从世界观的历史去看中国历史的话、 嗯嗯、 它有些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会说这个明朝它最后为什么会灭亡，有人说是李自成的原因、 嗯、 但其实有一种说法实际上是它是应该谁灭了明朝呢，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 啊。 为什么呢？ 啊， 因为南美当时发现了这么一座世界到现在为止， 嗯， 到21世纪为止最大的一座银矿， 嗯， 当时银子是作为整个世界通用的货币， 跟 现在的一个美元的地位一样， 嗯， 但是呢，它有这种货币之间的差不一样，在哪儿的地方不一样， 嗯、 比如这儿产银，它可能就便宜一些， 哦， 容易一些， 嗯， 然后呢，欧洲他们这些人发现了南美的新大陆， 嗯、 然后有这个巨大的银矿之后呢， 嗯， 他们就这个制成银币， 嗯， 然后往中国卖。那个时候中国因为这个经济还是很发达的， 嗯， 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完善， 用现在话讲就国民生产总值比较高， 哎、 嗯、 对，而且来说呢他们中国可以通过丝绸之路能够卖一些奢侈品，丝绸啊， 嗯， 瓷器啊，这些东西非常稳定，它不会因为市场突然间需求量小了或者突然需求量大它供不上货， 嗯， 它会自由调整，然后呢、 嗯、 他们就发现这个银币在他们那儿的钱和在这儿和中国相比的话，中国是外面的两倍，所以这就导致他们会拿大量的银元来中国消费。最开始 中国不就吃亏了吗？ 对啊，最开始中国是这个通货膨胀的状态的。 嗯， 通货膨胀之后呢，你的钱慢慢就不值钱了，对吧？因为你越来越多了。 对， 因为你的资源外流了。 如果要是 多了， 对， 钱也没有用。 对，如果按现在来说有央行存在， 嗯、 你可以有一些，比如多印一些纸，这个纸钞，对吧？但 你真的没法当财经节目主持人 啊，是吧？ 不过也好，大家能方便理解， 能理解是吧？ 能理解，能理解。 然后呢？你这个才对，你如果说一些专业名词的话反倒不容易传播 啊。好你对你都对。 哎，就后来总是导致了就是说这个大量的这个钱、 嗯、 他们发现流进来之后、 嗯、 就大量热钱涌入相当于、 嗯、 然后呢我们的钱就变得没有那么值钱了， 嗯， 待会儿发现那不成了， 红 热钱又流出了、 啊、 流出了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通货紧缩，导致了就是当时明朝的最大的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哦， 金融危机出现之后，就是整个当时在明朝的中国来讲的话就已经是各个行业都凋敝状态，然后呢， 嗯， 才有的生产不行，没有人种粮，没有人经商，没有钱了， 所以这个时候 老百姓起来反抗， 嗯，才渐渐走向。 所以有的时候研究一段历史，你光看自己那一段，从时间前后不行，你还必须把它放在整个历史的横截面上再去考虑这块会更好。好，就说到这么多， 非常感 谢， 非常感谢财经节目主持人于浩给我们普及的一些。嗯，比较接地气的财经知识，谢谢。 来说第三个网剧吧。 说第三个网剧、 哎、这是一个什么节目？寻人大师 含有知识量的节目， 你看看，嗯，单日播放量304万，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寻人大师 之前咱们还排过这个戏中戏，寻人大师 是吧？ 嗯， 哎，我没赶上，应该不是咱们俩， 是你 是吗？ 对。你记性不太好， 对对，我 给大家继续介绍吧。 岁数大了啊， 嗯， 《寻人大师》这部剧已经播出了两季了。这部剧呢，在挖掘当下社会热点话题的寻人事件的同时，在每一桩寻人事件背后，都牵连出来了一段被时间尘封的秘密， 嗯， 呈现出一个又一个暖心治愈的温情故事。 对， 其实上一季结束时候，大家还是没有看够，很多观众都对《寻人大师》第三季是望眼欲穿， 就特别期待。 对，在前两季当中呢，林元素在看过太多亲人相聚的场面之后，终于承认自己内心深处所渴望的东西，勇敢地向众人提出希望能够找到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消失了22年的父亲，大家决定一同帮助他寻找父亲， 他终于要开始 找 自己 的 爸爸了。 我想起来这部剧， 对吧？就是咱们看的，咱们排的正好是第一集嘛。第一集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他在6、7岁的时候和自己的父亲失散了，他唯一能留下来的 一 面，对，就是一块表。 我记忆还行， 对，非常棒啊。那这个第三季，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自杀少年开启了网络直播， 嗯， 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如果还有对这个寻人大师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 嗯， 可以来找这部剧来看一看。独播的这个视频平台是在爱奇艺。 嗯，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一段广告，在整点之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今天的网大排行榜，一会儿见。 响，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与您相见的今晚有戏，我是徐冉。 嗯，当然了，大家如果想这个除了听之外还可以看我们，因为今天徐冉特别好看。 我哪天都特别好看。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可以通过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今天我们节目也会在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啊盒饭 Live 直播平台当中播出，也可以和我们一块互动。 大家可以跟我们弹弹幕互动啊。 是，现在好家伙，30000多人了啊，各位可以聊一聊。啊，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Hello，Hello。 于浩主要想说的是小礼物刷起来，666。 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 多谢多谢，没有他们，我们这个节目可能筹备起来就困难很多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王大每日榜单。 哎，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部，来吧，于浩，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你。 冰王， 嗯。 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 爱尔兰是吧？来吧， 为什么会有这个小口误呢？因为它播放的单日播放量达到211万。 哦，你是想说211万是吗？ 对， 来吧，继续。 影片呢讲述了家境贫寒的男主叫旭峰，从小呢遵从爷爷的遗愿，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他最亲密的战友何叔阵亡了。 哎呦， 一直以来呢，何叔待他如亲人一般，既是他的队长，也是他的亲密战友。那么何叔的阵亡更加坚定了旭峰啊热爱祖国的强大信念，一步一步从一个稚嫩的小伙成长为一个有担当的刚毅的军人。 真的是这个成长过程，可以说非常 是吧？你作为一个军人家庭的子女， 我看到这句话，我就脑子当中会浮现很多很多很多的画面。不仅想起了我爸爸，可能跟我爸爸就是一同接受训练的这些叔叔伯伯们，还有跟我爸爸一起到前线甚至到抗洪一线去的，哎，不能说了，眼泪可能要下来了， 是吧？我前两天也是刚给我一个高中同学，他在我老家是公安局的一个小科长。 嗯，没什么事儿吧？我一听这有点紧张。 不是，组织了一个那个演讲活动。 嗯， 他自己写的稿子，因为我们俩高中同学，大家语文文采水平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写的还挺好，非常非常实际。他让我帮他录一遍，帮他找个电乐。他写的那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很多公安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完全不会拆弹的人，但是他是当场唯一一个警察，他上去之后真的炸弹就炸掉了。100多处弹片在身体里边一直带着，也是全国优秀的，哎，还是他一等功，全国优秀。 哦，那就对。 然后我在给他读的时候，我看完一遍稿子，在读的时候就热泪长 流。那别人感动吗？ 是，我觉得还成，因为我抑制住。 啊， 没有那个， 还是想 真的 收住了，对吧？ 对， 真的，我觉得这种题材真的是能戳中很多人。 但如果说你说像我这种人，就更容易被这种题材戳中。我不知道像哎徐然，或者是就是我们薛伟，今天你们会喜欢这样的题材，或者说看到这种题材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很燃呢，很喜欢呢。 可能我们就是相对来讲，男生比较会喜欢。 对对对 啊， 热血的，铁血 的，有一些愿望，就是长大 要 当 兵 啊。 哎，我真想过，真想过。 虽然最后没有当成， 那你得减肥啊。 我当时还是瘦的。当时各方面体育素质特别好， 很难想象。 对，没关系，忘掉。 因为我近视。 哦，哎，现在好像有一些专业会稍微放开一些。 大学生当兵就好一些，比如我们门口那位武警战士是吧？那真是名牌大学毕业，后面就保家卫国从容。 没毕业就去当兵嘛？ 对，没毕业，没办法， 就有很多。现在有很多方式了，现在有很多方式了。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导演，有句用一句导演这个续铭文的话，足以就看出他创作这部网大的这个初衷。他说：“我为生是中国人而骄傲。”我因曾是中国军人而自豪，在部队时我愿意把青春和所有都献给军队，那退役之后呢，我愿意把生命和一切都献给我的国家。我们是中国人，有着中国魂，为河山也为最爱的人，为推进国家繁荣而努力。 嗯，其实能感受到他心里的那种就是热情吧。你看，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小的点啊，这个导演叫徐明文，但这个男主角叫徐峰。我觉得他应该会有一些自己的经历， 对 他有一些投射 在里面。 一般都会这样。 相当于是中央军委金盾影视中心做的 啊。 就其实之前我看过， 稍微再对着点话筒去。 我看过他们那个特种兵王那个拍的也非常好。就其实是就是相当于这是对咱们军队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宣传。 是 哎，我觉得类似的题材，你比如说吴京拍的那个战狼，当时大家都评价说战狼干脆就可以当时那个征兵的宣传电影了，因为我觉得拍的特别燃。 对， 他那个节奏把握得特别好。 其实这些主旋律的电影，他拍好了，其实是非常好的。 对， 就像当年咱们看那个美国有一个巴顿将军的电影，那也其实也是相当于美国的军队的征兵的电影。就是其实拍好了这种主旋律的电影，其实是 他只要我觉得他只要客观， 大多数人 对 都会有共鸣。 对，真的是。现在《战狼二》是不是又马上要上映了？还是已经上映了？ 你大娘大娘在大娘一百说了。啊，战狼打得不错， 战狼啊，战狼， 但是还是喜欢看春娱乐。你这， 我觉得就是网络的受众，因为很年轻嘛，就好多人会喜欢看那种猎奇性、好玩一点的东西。 对，我不知道的生活体验是什么样的， 对， 我不知道的职业 是什么样。就是说，你其实军旅题材，或者是比如刑侦的、警察的，它其实还是天然的有商业，也有商业性的。 对，它能唤起我们 很多 最内心深处的。 我的天哪，简直了，太经典了！身份突击是吧？ 对， 怎么没有人理他呢？我 因为他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间就激动。 对，就于浩一提起来《士兵突击》， 太爱了。 对，我 觉得脸都会涨红。 美国那个《兄弟连》拍的特别好，就是这种戏。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多拍这种戏，这不叫什么一提起主旋律，就好像是在说教一样。 对， 实际上。现在有一个提法叫主流电影 啊， 你像《建国大业》不也很好看吗？ 是， 对，《 建军大业》也非常。 你包括那个《湄公河行动》，哇，多燃啊，燃爆了！不仅 是 因为有彭于晏， 对，也因为里面有彭于晏。 我觉得你说的对。哎呀，徐然，我太喜欢你了，你老是把我内心深处的话说出来。 那你的意思，以后你就少说话呗？不行，你是主持人。 那必须的，我就是说呢。好吧，来，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今晚戏中戏环 节。 今天的今晚戏中戏呢， 这么萌啊！ 对，特别萌，比较符合我的形象，不太像你啊。今天要跟大家围读的这个剧本呢是。《大话西游》里的这个片段， 大圣娶亲 啊，大圣娶亲啊！今天我们其中有很多个角色吧，要不这样，于浩，你先首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好不好？ 哎，好嘞。这部剧他说的是这样的， 好好介绍。 我们今天说的这段呢，是至尊宝在和香香订婚宴之上遇到了紫霞，牛魔王当着至尊宝和群妖的面就向紫霞求婚，并且拿出了月光宝盒。至尊宝为了得到月光宝盒，使眼色让紫霞答应。在紫霞将要斩杀至尊宝的时候，至尊宝说了一句千古的谎话。 徐然，你先给我们说说戏吧。虽然这个已经很经典了， 这么愿意发号施令在这个位置上。我在这个位置上也这样吗？ 对啊， 哦，是吧？ 你都忘了吗？ 现在身份调换了，非常对领导特别不满，对吧？ 我们互相体验一下对方的工作， 好 不好？ 好的， 知道我的难了吧？ 辛苦， 我觉得这 这场戏啊，其实人物关系比较复杂。 对， 就咱们先讲这个。 哎，说实话，我第一次看我有点看不懂。我第一次看，我第一次看我有点看不懂。 因为就是比如说紫霞吧，因为紫霞和青霞是一个人，这件事有点乱，对不对？但是还好， 他们是俩灯芯嘛， 没有青霞的环节。就其实 那你说他。 介绍一下 嘛，介绍一下前史，就是为什么他在订婚宴上碰到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啊？就是至尊宝跟紫霞的关系是什么？至尊宝一直认为自己喜欢别的女人，但实际上不知不觉的他就爱上了紫霞，但是这两个人呢，又因为人生的道路不同分开了，然后再次相见的场合就是在至尊宝和香香要结婚了。然后牛魔王呢要把紫霞纳为妾，然后紫霞心里其实对至尊宝还是有眷恋的，然后至尊宝呢，其实就是作为一个男人，他有自己的使命，对吧？他要拿到月光宝盒，他认为自己爱过去的那个爱人，然后，但是呢，他对紫霞呢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但是在这个。就是说两个人都各自要结婚订婚的这个场合下，他又要让紫霞帮他 把月光宝盒 相当于有点要 利用 他， 对， 然后拿回自己的这个月光宝盒， 他要回去 啊，这样 救师傅。 对，紫霞自己的想法也很复杂，就是我爱他，我要帮他，但是在这个场景下我还要克制住我对他的感情，我还不能崩溃，对不对？ 我觉得他也有点恨他吧，我的想法是， 对，玩弄是吗？ 就是明知道其实他在利用我， 没有结果。 对，然后他又有点怨，不能叫恨吧？我觉得又有点怨在里面。 因为他要嫁给牛魔王，其实就是有一种怨在里面， 负气。 但他那个怨是很善良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那我 就要跟牛魔王在一起。可能他之前都没有要跟牛魔王。就是说之前他已经是对感情不抱希望了，然后同意成为牛魔王的妻子。 我觉得徐然介绍的特别好，他介绍完了以后我一下就又感觉又重新认识了 一个。没事，你就来紫霞好不好？你来紫霞 真的吗？ 你来紫霞香香一块演， 我旁白吧 来说一戏封个角吧， 来， 有旁白吗？我来旁白吧，要不我来旁白吧。 您得来角啊，没这么多人，好家伙，里边还有蛤蟆精啊什么的之类的。 没有，我看是这样， 好些人呢。 主要的人物是至尊宝， 紫霞， 牛魔王， 铁扇公主， 然后旁白这么多， 你得来那个旁白和铁扇公主。 旁白、群妖、蛤蟆精、香香。 群妖、蛤蟆精、香香，我可以一个人来，因为一共有两句话。对，大家一块来，大家一块来， 行，大家一起吧， 对吧？ 群妖就一句话， 对， 蛤蟆精和香香就两句话，这我都来了，好吧？ 于老师 都是 很顺利的把铁扇公主的角色给推出去了， 我来。 于老师还是很有心机的， 因为徐然得来这个铁扇公主啊，咱们还是按性别一致来说，要不然大家伙弄翻了 啊。那我紫霞嘛，你的意思就是吗？ 啊，你这还颜值上你也是紫霞，对不对？ 好的。 哎呦我的天，我这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好辛苦啊！ 多谢浩哥，然后体验一把女神什么感觉？ 让那个徐然打个本。 好嘞， 来， 徐然导， 那个大家都准备一下啊！ 这都准备好了，快来吧，你 行。好，那我就喊个 action 就行了。 OK， 三二一也得喊。 来，三二一 ，action！ 把电乐给我拉下去。紫霞，来。我来介绍我妹妹和妹夫跟你认识。香香，贤弟，来，过来。这个是我妹夫，这个是我妹妹香香。 紫霞姑娘你好。我要搭一下吗？ 您搭吧。你还得旁白呢。 好的。紫霞向香香还礼，用一种凄楚的目光望着至尊宝。至尊宝尴尬的一笑，回避着对方的目光。 你能留在这里成亲吗？ 可以吧。 那你家里的老婆怎么办？ 老婆？你们两个认识吗？ 至尊宝不置可否。 香香说，你有老婆吗？ 已经离婚了。 怎么我从来就没有听你说过呢？哎，妹妹，男人嘛，有个三妻四妾的很平常嘛，别那么紧张，贤弟，你说对不对？ 对。 啊，至尊宝看了紫霞一眼，无言的低下头去。 紫霞，实不相瞒， 经过这两天的朝夕相处，我发觉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为了表示对你的诚意，我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向你求婚。这个月光宝盒是我送给你的定情信物，希望你能嫁给我。 至尊宝一见月光宝盒大喜，他急忙用眼神示意紫霞接受。紫霞只是幽怨地望着他一动不动。 哎，我反对这门亲事。 啊，你说什么？ 哎，我来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人家男才女貌天生一对，轮到你这个妖怪来反对。 哎，紫霞仙子择偶是有一个规矩的，如果大哥你能做得到的话，我们就心服口服。 有什么规矩啊？ 他曾经发过一个誓，如果谁能把紫青宝剑拔出鞘的话，就是他的如意郎君。 啊 啊！至尊宝没想到自己是拔出了那把紫青宝剑的人，他浑身一震，紫青宝剑从怀里掉了出来。 群妖就是说 啊，紫青宝剑 让我来。 紫霞抢先拾起了这个宝剑，辩解道： 没有这种事，这个只不过是我跟大家开的一个玩笑而已。 开玩笑？ 这把剑谁拔得出谁拔不出根本没有关系。 紫霞说完就心事重重，转身往后院走去了。 好，你们这些啊，在我的地盘上搅和，谁敢阻我谁就死。 这时候铁扇公主来了，至尊宝趁乱向后院追去，香香在一边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至尊宝在后院找到了紫霞。 哎呀，你怎么躲在这里呀？ 突然紫霞拔出了宝剑抵在了至尊宝的喉咙上。 哎， 当时那把剑这个东西 这应该是至尊宝说 话外音的感觉。 当时那把剑 离得近点， 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过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你再往前半步，就把你给杀了。 你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能够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苍啷啷啷， 一声宝剑落地，紫霞感动得泪流满面。 那么你怎么向你的娘子交代呢？ 一定要交代，所以我一定要拿回那个月光宝盒，带你一起回去跟他们说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也不怕后世会有千千万万人的人对我唾骂，我要一个人承担下。 你不会骗我吧？ 但是我痛恨我自己没有本事拿回那个月光宝盒。 我帮你。 不用，太危险了。 你不想吗？ 想啊。我 这时候牛魔王和铁扇公主来了。铁扇公主说啊，哼，你在这儿干嘛呀？至尊宝和紫霞不语，不要笑场。他是谁呀？我问你，他谁？ 他贤弟，他是谁？你说呀。 他是我的发妻。 哇，贤弟你太过分了。好哥们儿啊，好哥们儿。 你居然把妹妹嫁给他？ 所以他老婆看不过去，用剑指着他吗？ 你跟我过来，我有话要问你。铁扇公主把至尊宝给拖走了。 原来你有老婆？ 感情破裂了吗？ 这时候另一边，铁扇公主跟至尊宝在嘀咕呢，你跟我说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不是，我说过了大嫂。 你叫我大嫂？ 不是，对不起，应该是牛夫人。 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胜旧人了，叫人家牛夫人。 小甜甜， 你为我这么辛苦来这儿，真的是为了这条臭牛吗？我还不是为了你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猴子。 哎哎哎，你放手。 贤弟啊， 真是难为你了。 不是不关我的事儿啊， 我不管，今晚二更时分你在这儿等我，我有话跟你说。 铁扇公主转身回到紫霞面前， 如果我是你呀，我老公讨小老婆我就死了算了。 真的？ 没错，不过我要先把你阉了 啊！ 跟我走。 哦， 两人离去。 至尊宝这个时候对紫霞说， 紫霞，其实我 相信你，今天我去拿月光宝盒，二更我们在这里见。 哎呦，你徐冉真有哎，哇塞，刚才那边导播还特地切那个徐冉的画面，有要哭的意思吗？ 没有要哭啦，但是我心里已经泪流满面了，因为就是这种感情经历可能在我这个岁数的时候已经明白了吧。 哎呦，我被痒了， 调动了自己的生命体验。 不是，我真的是觉得就你更年纪小一些的时候，你真的看不懂这个电影的。 对对对， 我真的是觉得看不懂。 我是好像是初中吧，还是小学， 昨天刚 看 懂。 初中小学，后来 差不多，我们差不多 在哪个视频平台网站上呀、啊？ 嗯， 就是前一段时间，就大概有， 他不是复排又重播了一次吗？ 他就 在院线 修复版、 嗯、啊，对对对，他有一个修复版， 高清修复版， 嗯， 大圣娶亲， 当时好多人好像还说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补回来。 对， 对， 对， 对，当时还 有 一个 修复版， 对对对， 我是在网上看的，就那个。 那你怎么你这修复版你都不进电影院看？ 没来得及下片了 啊、 哦！但我知道的时候已经电影院没有了。然后 实不相瞒， 后来又看了一下，嗯、确实就是说原来没看懂，原来看懂的就是那些搞笑的部分。 对对 啊，对对。 然后后来没有看 懂 的地方， 感情 纠葛，感觉好像又多看了一层。 嗯， 对， 而且它里边还有很多那种就是比如说它会像东成西就啊、 嗯、 重庆森林啊、 嗯、 曾经我跟那个人只有0.01公分、 啊、 这时候我决定说了一个谎话，这其实是在重庆森林里边 也很经典的、 啊那个、 王家卫， 对， 金城武也说过这样的话、 嗯、 对吧、 嗯、 然后就是能看到，就能重新看到很多层含义在里面 啊。 其实真的实不相瞒，我上大学的时候都没有看懂。 是吗？ 真的，因为当时我就记得很多人，你那个时候经常会有些热帖说什么啊，什么经典电影榜单，然后啪给你列很多。然后你上大学的时候时间有的时候会比较多嘛，你有的时候就会想，那我多看一些经典电影。然后你就觉得像这种片子大家都觉得很经典，我当时就觉得哎， 光乐了， 就觉得哪里经典啊，就看不到有什么经典、啊、但是你就会过了几年之后你再看就哦懂了。 经历了一 年，伤过心的人就是懂了。 其实好多经典电影都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好多爱看电影的人他会无数遍的刷， 嗯， 就是看一遍会有一遍的意思。 嗯，哎，我觉得你说的对， 嗯，永远都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第一遍就是觉得周星驰啊好贱好好玩， 嗯，对对对， 很搞笑，但后来越来越发现他做的好像是一个悲剧的故事。 哎，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是那种特别好的导演哈，他会在片子里面给你设置很多很多特别精致的细节、 嗯、 这种细节你真的第一遍看的时候可能画面太炫或者是情节太吸引人的时候、 嗯、 你这个时候真的容易忽略、 嗯、 你比如说前一阵有一个那个电影叫降临，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它是根据一部小说改编的、 哦、看过了科幻电影、嗯、 哦，那部电影真的我在电影院里看到泪流满面，回家之后我又二刷三刷，我每一遍都会有新的发现，就是发现那个电影当中有一些细节，你发现了以后你就觉得哇，这个导演能不能再厉害一些啊， 都直击你， 就特别特别棒，你会觉得他竟然就镌刻了这么多小的心思在里面，很感动的其实。嗯，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啊、会把 怎么了，你这是干笑，为什么 一生的事业 嗯， 艺术来看、嗯、 对，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件事真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我觉得像你说的就不止花了整个一生的时间在修炼。 对，我想问薛伟刚才读这段的时候 嗯 是什么、 嗯、 他刻意的压低声音是吧， 我是 稍微 对准话筒、对， 其实我在来这个节目之前啊，我想过很多种方式、 嗯、 刚才薛伟下午问我、 嗯、 哥用背词吗？我说不 特别敬业是吧， 背了半天、 嗯嗯、 因为我平时就是以背词为主嘛， 嗯 啊，我以为要就是脱稿， 嗯、 啊、其实不用， 你刚才处理 的、就是我刚刚长 话短说， 对， 没有，我是就是想过很多种方式，因为周星驰他这段话特别经典， 太经典 了，对，太经典了。然后我就在想，我该怎么说能说出那种感觉来，但是就是怎么样也说不出来。 嗯， 就是我说， 但我觉得你表现很好了。 你可能比较年轻的事儿，你没经历过很多事儿吧，不像你徐然姐。 这是在说谁呀、啊？咱俩。 好吧。 好的，非常感谢，对，感谢二位精彩表现，也感谢收音机前和手机前面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收听收看今晚有戏，今晚戏中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精彩表现。 明晚6:45再见， 拜拜。 Collide. I'm gonna drown you out before I lose my mind.